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李可， 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的7月23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7.2，处于中度拥堵级别。另外，天津、河北的各条高速都是正常开启当中的，也要提示您驾车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的车速车距，小心和耐心的驾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我们继续来关注河南强降雨的相关情况。 东京奥运即时报，东京奥运会开幕，中国奥运军团首金重任将交给射击队小将。 面对抽签结果，国乒主教练刘国梁霸气指出，对于中国队来说，抽到谁都一样。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疾控发布提示，暑期出行建议以京郊和中短途旅游为宜。 京津冀消协联合开展网络游戏专题消费教育， 聚焦基础设施、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北京城市副中心161项重大工程按下快进键。 文旅方面的消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将带来《阅览国潮·原声传奇》音乐会。 国际电讯，美国两地爆发超级真菌疫情，超百人感染，3人死亡。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进化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15集，许毅为国聚财，一分也不能少。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党史百年，篇篇读。 今天是2021年7月23号，1921年的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也就是现在的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到陈独秀派遣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大会，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务繁忙没有出席大会。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41年6月，中共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将7月1号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最近两天呢，河北、河南两地是遭遇了强降雨过程。今日头条，我们将继续用大段的时间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河北。随着22号大暑节气的到来，河北省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逐渐结束。根据石家庄市气象台监测，20号下午到22号白天，石家庄市的平均降雨量为140.4毫米，200个雨量站超过100毫米，10个雨量站超过300毫米。原市的楚家庄最大为351.1毫米。 不过，从22号凌晨开始，石家庄的雨势逐渐减小，河北省大范围降雨过程也 逐渐结束。石家庄市气象台在22号下午2:29解除了暴雨预警信号。另外，城区防汛二级预警响应目前也已经解除。根据最新气象信息，23号、24号两天，太阳将重新占领上空，气温预计会升到32摄氏度。虽然这两天不是高温天气，但空气相对湿度预计能够达到60%以上，所以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外出出行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京津冀之声广播端新媒体端全面关注，及时报道。敬请关注早7点、9点《早安京津冀》，晚6点、10点《京津冀新干线》，新浪微博“京津冀之声1006”，河南汛情及时报。 再来关注河南。河南省气象台在23号下午的4点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河南济源、焦作、新乡、三门峡、洛阳、南阳、平顶山、开封、周口、商丘10个地市，以及安阳、郑州、许昌3个地区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部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7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另外，23号晚8点到24号晚8点，河南省地质灾害预警预报达到红色预警的地区为郑州、平顶山大部、南阳西部及北部、洛阳中部、东部及南部、安阳、鹤壁西部、新乡、许昌西北部、焦作东北部及南部局部、巩义、汝州大部。地质灾害预警预报达到橙色预警的地区为济源、洛阳大部、安阳、鹤壁西部、新乡西北部、焦作、平顶山周边、三门峡、南阳北部、郑州西部及北部、巩义西部、汝州西北部。地质灾害预警预报达到黄色预警的地区为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大部、安阳西北部、焦作北部、郑州、驻马店西部、平顶山南部、邓州西南部。 据国家防总的消息，受到强降雨的影响，21号开始，河南省新乡市多条河流超保，新乡市代管的卫辉市梁相坡、叙志红区前稻田村、后稻田村遭遇了洪水的围困。23号上午，当地市民向记者表示，新乡市区内沟河渠全都已经满了，市区内部的河边小区全部被淹。另据新乡市卫辉市吉水镇新庄村的村民表示，在过去的几天里，这里已经被洪水围困。当前村里的主干道水流湍急，一层平房全部被淹，村里处于断水断电的情况，老人儿童难以自救。 23号一早，蓝天救援队、神鹰救援队已经赶到了新庄村开展救援。据介绍，当地主干道周边的村民已经转移，但巷子里的村民还在等待救援。另据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的消息，共产主义渠河河站水位已超保证水位并持续上涨。22号下午5:40，共产主义渠洪水漫溢进入渭河，洪水顺渭河下泄。当晚，渭河郡县段一处河堤决口，目前渭河共产主义区周边村庄情况危急。 目前，新乡市委市政府正在组织解放军、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部队、机关干部等多方力量，全力加固共产主义区和渭河堤坝，坚决避免出现大的险情。同时，鉴于当前新乡市汛情，经河南省防汛指挥部同意，新乡市决定实施分洪措施，立即启动卫辉市柳围坡滞洪区进行泄洪。23号中午，卫辉柳围坡滞洪区分洪开始，目前运行平稳，市区的排涝压力将逐步减轻。 另据了解，由应急、水利、住建、卫健委等部门组成的国家防总工作组已经于22号赶赴新乡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强降雨已经过去，新乡市近期无大范围降雨，目前城市生活物资保障和储备充足，供应稳定。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醒广大市民做好自我防护，非必要不外出，不信谣不传谣，遇到紧急情况及时与有关部门联系。 根据河南省请求，应急管理部在22号的晚间10点启动了第二轮消防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行动，调派北京、上海、江苏、山东、湖南5省市的消防救援水上救援专业队伍，510名指战员、64台远程供水和排涝车辆，以及150艘橡皮艇，连夜赶赴河南开展排涝抢险救灾。 此外，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2号紧急调用中央防汛物资玻璃钢冲锋舟55艘、48马力操舟机50台、50马力操舟机5台，专用机油55箱、救生衣1000件，支持河南省抗洪抗险救灾工作。其中新乡市玻璃钢冲锋舟40艘、48马力的操舟机40台、专用机油40箱；鹤壁市玻璃钢冲锋舟15艘、48马力操舟机10台、50马力操舟机5台，专用机油15箱，救生衣1000件。 按照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派，23号的凌晨3点，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161名指战员、27部车辆，携带舟艇16艘、防护、搜救、救生、破拆等器材3200余件套，赶赴河南新乡开展抗洪抢险救援任务。应急总医院20名医护人员随行出动。 此外，按照国家电网公司统一部署，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支援河南郑州应急救援抗灾抢险队伍迅速集结，紧急驰援河南受灾地区。截至23号上午9点，国网北京电力已分别派出了应急救援队408人、发电车22辆，总容量超过了16000千瓦，工程车111辆，并携带小型仪器仪表、小型发电机、冲洗枪、大功率烘干设备、平板超声波等设备奔赴河南受灾现场支援。 同时呢，北京蓝天救援队第二梯队在23号的0点准时出发，连夜奔赴河南防汛救灾。另据北京市应急管理局介绍，北京蓝天救援队、陆航应急救援队、绿洲应急救援队、应急救援协会平蓝基金会、北京公羊救援队、北京先锋应急救援队、北京红箭应急救援队、新蒙新会医疗急救大队8支应急志愿者队伍已经赶赴现场。 从21号开始，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针对河南省重大汛情，迅速组建防汛抢险保供电党员突击队，第一时间集结人员、车辆、装备。目前已有3批共130人抵达河南，开展电力保供工作。详细情况，请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孙博的报道。 第一批19名供电保障人员到达指定地点，并冒雨奔赴郑州市荥阳市，对重要用户提供可靠供电，全力保障居民百姓生活用电。国网天津电力设备部配电处副处长郑月介绍， 出动的装备呢，主要是以应急发电车为主啊，这个从1000容量到400容量，这个就不等。然后还备足了一些前行的电流表啊、电缆的腰表啊、万用表，然后等等一些常用的工具具和备品配件，足以满足现场的这个电力员的这个需要。 第二批31名供电保障人员携带大量抢修装备，7辆应急发电车、5辆保障车抵达郑州。此外，第3批80名电力应急突击队队员、16辆保障车奔赴河南灾区。突击队员们携带红外成像仪、验电器、小型发电机、绝缘梯、应急照明灯等设备，将全力投入对住宅小区的抢修供电。郑月介绍， 整个突击队是由我们公司的副总工程师带队，然后挑选的都是专业的骨干、精英强将，随车的工具具、食品物资都准备的相当充足。 截至目前，国网天津电力已经分3批派出供电保障人员130人，总计7500千伏安容量的应急发电车10辆、保障车辆25辆，以及抢险救援设备。后续根据当地降雨以及救灾情况，天津电力还将随时增援保电力量。 河南省23号下午举行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到23号的0点，河南省平均降雨量为220.3毫米。省辖市降雨量前4名的是鹤壁581.5毫米、郑州530.5毫米、新乡460.5毫米、安阳405.8毫米。河南省内共有14座大型水库、51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全省554.2万人受灾。 截至22号晚间，河南的这一轮强降雨导致33人因灾死亡，另有8人失踪。23号的伤亡情况正在进一步统查核算之中。此外，降雨导致了3164户7785间房屋倒塌，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54.5亿元。在救援方面，目前共投入了武警1.7万人、消防1.8万人、专业救援力量1.5万人、社会救援力量24.5万人。目前49.5万人已紧急避险，紧急转移安置52.9万余人。 另据大河网23号报道，目前郑州地区重要的通信干线畅通，公众移动通信网络的各重要区域通信基本平稳。 截至目前，郑州长庄、郭家嘴、五星等水库出现的重大险情均已经消除。随着暴雨区转移，安阳、鹤壁、新乡渭河流域和开封、周口、贾鲁河沿线的各县区市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平顶山、洛河、焦作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连日来，国内不少地方和单位需要空运抗洪抢险救灾人员到河南。为确保这些航班的安全快速到达，在航班逐步恢复期间，郑州机场采取积极措施，开展救灾航空的保障工作。到23号中午，已保障了10多个救灾航班安全抵达。铁路方面，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23号介绍，截至当天，受影响的部分旅客列车正在逐步恢复开行，从西安方向去往商丘、徐州方向的直通高铁列车、京广高铁部分直通高铁列车可以通行。 另据国家卫健委的消息显示，由卫生防疫、心理健康、社区卫生等专家组组成的工作组目前已经赶赴河南，支援指导当地全力开展紧急医学救援，组织开展医疗卫生机构灾害风险排查，确保正常诊疗秩序，加强心理抚慰和疏导，做好灾后的卫生防疫工作，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此外，国家卫健委还发布了洪涝灾区预防型消毒指引，对公共活动区域、饮用水、交通工具、生活用品、食品、手和皮肤等各类消毒对象消毒办法提出了具体要求。以上是今天的今日头条 FM100.6 京津冀之声，接下来一起关注东京奥运及时报。 东京奥运即时报。 我们来关注东京奥运会的消息。在因新冠肺炎疫情拖延了一年之后，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3号在日本东京开幕。本届东京奥运会是奥运历史上第一次延期举行。在时隔5年之后，奥运圣火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将再度点燃。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能走到开幕式这一天真的很不容易。他说，疫情下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将证明，奥运会总是能够让世界团聚在一起。在东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的20号投票表决，同意在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加入“更团结”。 那东京奥运会呢，将在今晚7点，也就是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开幕。京津冀之声对东京奥运会的报道，除了会在广播和微博端通过东京奥运即时报及时来编发最新的奥运消息之外呢，还将推出奥运新闻和京津冀名嘴说奥运两个奥运专栏。 奥运新闻呢，星是明星的星，火星的星。奥运新闻将按照赛程的进展为您全方位介绍当天的参赛体育明星，包括他们的历史战绩、训练经历、精彩瞬间。微博端也将以图文和短视频的方式呈现，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 那在另一个奥运专栏京津冀名嘴说奥运当中呢，京津冀之声邀请了京津冀的体育名嘴、体育名将，结合奥运会的赛程录制短视频来评说奥运，一共分为3个系列，分别是赛事评说、花絮点评和奥运故事。短视频呢，将在京津冀之声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快手来推送，音频在广播端播放。 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一集京津冀名嘴说奥运。今天的名嘴是天津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体育栏目主持人张月。张月从事体育报道12年，平时负责中超、CBA 解说以及其他体育比赛的采访任务。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听他口中的东京奥运会。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电台的体育节目主持人张月。从今天开始呢，我将用岛口的天津方言和大家一起关注奥运会。第一期节目咱先聊两句题外话啊，大伙呢都觉得天津话好玩倍儿哏儿。那天津话的特点是嘛呢？这个已故的相声名家刘文恒先生曾经是做过一个特别精准的总结，这天津话呀喜欢吃字儿，3个字或者4个字的词语中间的字就被吃掉了。您比如说派出所，天津话叫派所，百货大楼就叫百大楼。那同理奥运会用咱天津话说就叫奥会。那第一期的奥会咱聊聊开幕式吧。哎呀，要说这开幕式啊，那就是小孩媚娘所来话长，文艺表演环节那不确定因素太多了，阴了只能晚上自己看了。开幕式掐头去尾，咱只说点火。我个人是将奥运会的点火总结为3个意啊，创意、心意还有诚意。从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到上届的里约，历届开幕式的点火都有这3个意的身影。先说创意， 那最有创意的点火是2000年悉尼的水总点火，火炬手弗里曼从人造的这个瀑布里是把火炬点燃了。这是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借助高科技的点火方式，是上演了奥运版的冰与火之歌。第二就是悉尼，有代表性的是92年巴塞罗那的射箭点火，西班牙火炬手雷伯略把箭射进了70米远21米高的那火炬塔。弓箭和火把对于人类来说并不陌生，但能在那么远的距离用火箭点燃火炬还得一次性成功，这个那还真是别出心裁。第三就是诚意，非08年咱的北京奥会莫属。李宁是以空中飞人的方式绕鸟巢一周，哎，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啊，当时伴随李宁的灯光画卷先是在李宁身后，又跑到李宁跟前，最后呢是跟李宁达到同步，这个也是有讲究的。说明嘛呢，我个人觉得这是中国想告诉全世界，古代我们领先，近代我们一度落后，但到了现代我们是勇敢向前，拥有赶超世界一流的决心和信心。这份大国的气魄和表现力，那绝对是诚意十足，没治了。回到东京奥运会的主题，开幕式点火是有创意、有新意还是有诚意呢？今天晚间就能给出全世界答案。 嗯，我们也期待这个答案哈。刚刚我们也说了，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会在23号的晚间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这一次各国代表团将以日语的50音图的顺序入场，中国代表团将是第108位入场的代表团。 目前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有515人陆续的抵达日本，队伍呢分别进驻了奥运村以及江之岛、宫城、富士山等地的奥运分村进行训练和比赛。根据东京奥运会的赛程，后续计划有田径、摔跤等12个项目，262人陆续抵达日本。 那这一次东京奥运会一共设置了33个大项、339个小项，包括5个新增项目，比如攀岩、滑板、冲浪、空手道和棒垒球等等。其中棒垒球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再度成为正式项目，其他4项呢是第一次成为奥运会的正式项目。 那东京奥运会呢是这次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代表团共有777人，其中运动员431人，将参加除冲浪、棒垒球和手球之外的30个大项、225个小项的比赛，为境外参赛小项最多的一届。 7月24号到8月2号，东京奥运会的射击项目比赛将会在日本朝霞射击场进行，气步枪、气手枪、飞碟均会产生5枚金牌，总共有15枚金牌产生。中国射击队将会派出以老带新的组合，由第四次参加奥运会的庞伟领衔参赛。 7月24号早上8:30起，经过预赛和决赛，女子十米的气步枪项目将产生东京奥运会的首金，杨倩、王璐瑶两位年轻队员将代表中国射击队冲击这枚金牌。 那说到金牌，历届的奥运会乒乓球队呢都是中国代表团的夺金大户。过去八届奥运会，国乒队拿到了全部32枚金牌当中的28枚，此外还收获了17枚银牌和8枚铜牌。不过谈到东京奥运会的夺金目标，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却很谦虚地提出了保三拼四争五的目标。 此次东京奥运会乒乓球项目新增了混双项目，代表国乒队出战的是许昕和刘诗雯。混双是国乒非常看重的一个项目，不仅是因为只有一对组合能参赛，比赛的偶然性极大，更重要的是混双是乒乓球项目的首金，对后续的比赛影响很大。那混双的决赛呢将在7月26号进行。 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抽签结果日前已经揭晓了。面对抽签结果，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霸气回应表示，对于中国队来说，抽到谁都一样。我们来听一下。 前卫我觉得对中国队来说其实都是一样了，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吧，是五项里边都要去争金牌，既然你有争金牌的实力和信心，你就要能战胜所有的对手，所以我相信不管是吧，我们的主要对手是在谁那儿，其实抽得越强是吧，某种意义上是吧，它的价值也会更大，也会更加激发他们的动力。那我也知道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吧，女子就是莎莎和伊藤是吧，在一个半区。但我想说的，不要看得那么远，每个人都看好眼前这一轮。其实你最主要的对手都是你眼前这个对手，全世界别的对手都跟你无关。其实我们所有的这种奥运会，每个人都是奥运会，啊，更要提醒大家， 饭要一口口吃，仗要一仗一仗打啊，每一场球啊都扎扎实实做好眼前的准备，因为奥运会是爆冷的温床啊，每个人做好自己啊就是最大的成功。抽完签之后，运动员肯定现在都开始找自己主要的这种对手去针对性的训练，所以也跟他们说，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不能太着急把自己的状态打出来，最好找到比赛的感觉，找到自己最佳的站位啊，包括对手对你的冲击啊，你怎么样去调整。所以有的时候是在奥运村里会给他们做一些心理的疏导和辅导。 再来关注女排，7月25号，东京有名体育馆，中国女排将对阵小组赛的首个对手土耳其队，以2016年奥运会冠军、2019年世界杯冠军的身份开始卫冕征程。 那与美国、俄罗斯、意大利、土耳其、阿根廷等五支球队同处在一个小组，应该说呢，中国女排获得小组前四晋级八强的难度并不大。从整体实力和状况来考虑呢，美国队、意大利队、塞尔维亚队是中国女排的主要争冠对手。那女排姑娘们能否站上8月8号下午的决赛舞台，并最终获胜呢？我们一起来期待。 再来看看水上项目，中国游泳队东京奥运会参赛名单日前出炉，张雨霏成为中国泳军出征东京奥运会的头号争金点。张雨霏在冠军赛上的表现极具统治力，100米蝶泳预赛和决赛都游进了56秒，获得了2020年至今女子100米蝶泳的最好成绩。那此次女子100米蝶泳决赛将于7月26号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 在跳水队方面，中国跳水队在这一奥运周期呢，也涌现出了许多的新秀。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的14岁小将全红婵正是其中的代表。那除了全红婵之外，陈芋汐、张佳琪、王宗源都将会在东京迎来奥运首秀。4名00后在赛场上的表现将会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那除了跳水队，中国举重队是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又一支王牌之师。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至今，已为中国代表团贡献了31金、15银8铜。东京奥运会，中国举重队又是满额参赛，共有4男4女参加8个级别的比赛。在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14个级别共42项世界纪录中，中国举重选手保有其中的24项，这也让外界对中国举重队在东京的表现充满期待。 其中呢，中国举重向来在女子大级别比赛当中呢有很大的优势。4月份亚锦赛当中，李雯雯在女子87公斤及以上中，以抓举148公斤、挺举187公斤，总成绩335公斤来夺冠，三个项目都打破了世界纪录。在这个项目上，李雯雯在东京几乎没有对手，她的表现令人期待。 此次东京奥运会，中国羽毛球队未能满额参赛，男双只有李俊慧、刘雨辰一对组合获得资格。本届参赛阵容，陈龙三战奥运，其余选手都没有奥运经验。不过以郑思维、黄雅琼和陈雨霏为代表的年轻队员在这个奥运周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表示，国羽在混双、女单和女双项目上具备夺金的实力，羽毛球的混双、女单和女双以及男单的决赛将分别在7月30号、8月1号到2号进行。 在篮球方面，24号，2020年东京奥运会3对3篮球就将开打，这是这一项目首次作为奥运正式比赛项目。参与角逐的各国球队，谁能够创造历史，成为奥运会的篮球新贵呢？这也值得所有球迷的期待。 中国男队由 CBA 全明星球员胡金秋领衔，球员平均年龄小于25岁，为各支参赛球队的最低，但他们并不缺乏国际比赛的经验。胡金秋曾代表5人制中国男篮参加过国际大赛，李浩浩南、严鹏也曾参加过国际篮协举办的3对3篮球赛事。用时短、节奏快、对抗强的3对3篮球比赛具有更多的偶然性，传统意义的冷门出现的频率更高。那我们也期待他们的好消息。 网球方面，东京奥运会网球比赛24号在日本有名网球公园拉开帷幕，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94名选手将会进行为期9天的比赛。尽管有不少网球好手因伤病或者新冠肺炎疫情没能够参赛，但是本届奥运会的网球赛场依然是星光熠熠，看点颇多。其中男单赛场最大的关注点当属目前状态超好的网坛一哥德约科维奇，今年是他拿下自己首个金满贯的最佳时机。女单赛场呢，则是延续了这几年整个女子网坛百花争艳的态势，特别是上两届奥运冠军小威廉姆斯普伊格的缺席，意味着今年又将诞生新的奥运女单冠军。 冠军。 那中国代表队方面，王强、郑赛赛出战女单，徐一凡、杨昭轩、段莹莹、郑赛赛将角逐女双。相较于单打方面的较大差距，女双是中国网球在世界大赛中的重要突破口。2004年雅典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双分别为中国代表团贡献了一枚金牌和一枚铜牌。那今年的奥运赛场上，他们能否再次实现突破，值得期待。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来关注三地热点。目前呢，正是暑期，是旅游出行的高峰期，人员往来比较频繁，加之全球新冠疫情仍处在高位，近期我国江苏南京、云南瑞丽等多个地区都出现了本土的新冠疫情，国内部分地区已经在南京来返人员当中呢发现了阳性检测人员，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三地热点，我们就先来关注暑期安全方面的消息。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23号报道，北京疾控中心近日发出建议，指出要继续坚持非必须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行，做好常态化防控措施，做好健康监测。暑期出行建议以京郊和中短途旅游为主，出行前要提前做好行程规划，准备充足的防护物资，尽量避开热门景点，实行网上预约，错峰出行，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合理膳食，注意卫生，避免与野生动物的密切接触。 另外呢，疫苗接种是预防疾病最有效的措施。北京在7月20号已经启动了高中阶段，也就是15到17岁人群的接种。8月初将会启动初中阶段，也就是12到14岁人群的接种。在这儿呢，也提醒市民朋友不要因为出游而错过疫苗的接种。 另据河北省气象服务中心研究的急性肠胃炎和痢疾气象风险预报模型显示，7月23号到25号，河北省中南部强降雨区急性肠胃炎和痢疾发病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其中23号为4级，达到了最高级。为此，河北省气象服务中心专家建议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不喝生水、饮用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不使用河道、池塘等受过污染的水清洗瓜果蔬菜，生熟食物要分开放置，少吃或不吃生冷食品或凉拌菜。 除此之外呢，生活当中还需要注意，汤水了之后一定要用温水来冲洗双脚，及时的增加衣物，避免受凉，要加强个人防护，减少外出，避免蚊虫的叮咬。夏季炎热潮湿，食物呢容易霉变，少吃或者不吃剩饭菜。如果您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等不适症状，请及时寻医就医。 暑期来临，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消费的高峰期也随之到来。7月23号开始，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将通过京津冀消费维权联盟网上宣传平台，推出了11期网络游戏专题消费教育短视频内容。大家可以通过抖音或快手搜索京津冀的全拼京津冀315来查看。 那根据了解呢，今年315期间，京津冀消费维权联盟网上宣传平台上线至今，已经发布了100余期的消费教育、消费提示等短视频内容。同时，平台与消费者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4个月的时间为消费者提供了上千次的消费咨询。只要消费者有消费咨询的需求，都可以通过后台来私信联系。 另外，在反诈骗方面，全国第一个针对银发群体的沉浸式防骗展23号在北京启动，同时蓝马甲行动也首次进入了北京社区，同步开展手机操作使用指导、防骗知识普及、金融安全知识讲座等社区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具体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在朝阳区优唐购物中心一层中庭，一个名为档案馆的展览里，通过电话原因再现了近百种各类骗术，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参观。蚂蚁集团安全部总经理朱志晓介绍，档案馆的档取自上当的当，展览照顾老人及特殊人群的参展体验，放大了字体，增加了互动，可以让人更加直观地了解骗子的本来面目，遇到类似案例就会提高警惕。 档案馆集合了上百种诈骗的话术，就是完全是真实的。我们有一些素材是通过国家反诈中心收集的一些案例，以文字图片式的带来的警醒作用可能会更强。 在防骗展开展的同时，蓝马甲北京进社区活动也宣告开启。蓝马甲是在国家反诈中心、工信部反诈中心等指导下，由支付宝发起，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公益志愿者行动，主要提供手机操作使用指导、防骗知识普及、金融安全知识讲座等社区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吉庆里社区居民景阿姨在参与活动后说， 这几年这个骗老头老太太钱确实是不说十万二十万，有的说是拿房那底，我现在再总结着不要贪。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科技体育事业部部长助理张忠伟介绍，后续蓝马甲将通过社区讲座加驻点答疑的模式提供服务。 北京陆续会开展100个社区，现在志愿者正在陆续的招募中。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6亿人，但银发族面对数字化不会用、不敢用的担忧愈发凸显。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胡宏伟呼吁，让适老化项目更多走进老年人生活，帮助他们搭建起跨越数字鸿沟的桥梁。 希望呢，有更多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呢，能够通过多种形式的线下支持，让老年人呢有更强的适应数字社会的能力。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据北京晚报23号报道，十四五期间，北京城市副中心每年将保持1000亿元以上的投资强度，一年一个节点，实现城市框架基本成型。今年聚焦基础设施、民生改善、产业、行政办公四大领域，集中推动161项重大工程，其中计划新开工72项，续建89项，力争当年完工39项。 据北京市通州区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工程建设已经按下了快进键，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进入主体结构施工，北京城市副中心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三大建筑雏形出现，备受瞩目的环球度假区即将在今年下半年开园。 再来关注环境方面的消息，河北省今年上半年的空气质量达到了2013年以来历年同期的最好水平。22号，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北省上半年大气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尽管受到了沙尘天气的影响，但是今年上半年河北省的空气质量依然得到了持续的改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冠华的报道。 今年以来1至6月，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4.85，同比下降9.7%，为201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发布会一开始，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何立涛首先通报了一组令人欣喜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省6项大气污染物浓度全面改善，尤其是 PM2.5 平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44微克，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其中4、5、6月份连续3个月达到国家空气质量2级标准。从优良天数指标看，今年上半年全省受到10次较大系统性沙尘天气过程，沙尘次数、沙尘强度以及沙尘影响范围均创近年之最。受沙尘影响，全省损失16个优良天，增加5个重污染天。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全省上下不懈努力，扭转了不利影响，全省优良天数达到122天，同比增加4天。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平均为7天，同比减少了2天，实现了优良天数持续增加，重污染天数持续减少。 今年上半年，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幅度前20名中，我省占6个，另外4个重点城市退后时也取得积极成效。邢台、邯郸退出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后10位。石家庄、唐山市排名位次同比提升。 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据南京市疫情防控部门介绍，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例。截至23号中午，南京市共有本土确诊病例23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4例。针对疫情防控的情况，南京市从23号开始对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进行了调整，将江宁区路口街道维和区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全国共有两个高风险地区和22个中风险地区，分布在江苏南京和云南德宏。 再来关注台风烟花的最新消息。据浙江省应急管理厅介绍，台风烟花强度持续加大，或将在25号左右正面登陆浙江省。期间适逢天文高潮期，风雨潮三碰头。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浙江省防止决定于23号12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据介绍呢，台风烟花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风力很大。台风烟花在23号进入东海时很可能是超强台风，靠近或者登陆浙江省时呢是强台风，造成大风对浙江省的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影响很大。二是会带来的降雨很大。三是风雨潮三碰头，对浙江省海塘影响会比较大，不利于各地排水泄洪。目前浙江省共有4个地市、36个县市区启动了防台三级响应，3个地市、32个县市区启动了防台四级响应。 去年7月23号，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天文一号任务成功发射，迈出了中国行星探测的第一步。在天文一号成功发射一周年当天，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发布了工程实施和飞行的精彩瞬间集锦，并公布了祝融号火星车的行驶路线。 据了解呢，截至到2021年的7月23号，祝融号火星车已经在火星表面工作了68个火星日，累计行驶585米。环绕器在轨运行一周年，距离地球约 3.78 亿千米，单向通信时延约21分钟。目前两器的状况良好，各系统工况正常。 接下来请听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接下来请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微系列作品、微系列记录作品《百年历程》。今天请听第59集《北京市延庆区西大庄柯村使命》。 在许多人看来，这个不可能被声名远扬的机会光顾的小山村，居然成为网络热搜，北京冬奥西大庄柯村。2015年7月31日，投票选出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城市北京。举国欢庆，延庆小海坨山一夜成名。作为冬奥会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项目的举办地，这座北京第二高峰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而山脚下的这个小村子，也因这场即将举办的盛会进入人们的视野。西大庄柯村位于延庆海坨山的南麓，抗战期间，这里作为通往平北军分区司令部的交通要道，为八路军传递消息、运送公粮、抢救伤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的西大庄柯全体村民，在党的领导下，传承平北红色精神，在服务保障冬奥建设中又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大庄柯村是距离小海坨最近的村子，早在申办前夕，这里就作为冬奥申委考察场地的大本营。 一看国家来人了，我们支部把十多个人分成了四组，配合冬奥申委上山考察。 西大庄柯村向导队的七名成员连续40余天，每天徒步10余小时，从不同方向攀登海坨山和玉渡山40余次，最终从2米高的灌木丛中清理出多条登山道路。西大庄柯村组织党员群众成立了搜救队，尽全力保障了游客的生命安全。崔贵军是位老党员，他想要做点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头。 不当书记了以后，后来就当了护林员。 老崔找了村北头一座最高的山，在上边当起了守望者。 凭村里的狗，哪还像村里头哪还有猫眼的了？游客了啥都能看着。 7年7个月的时间，基本吃住都在山上。 我就一般上去有吃的喝的就不下来了，冬天就往北美去南北水40分钟吧。 回想起3年前为冬奥建设村里进行的升级改造，至今让徐建喜感到非常自豪。 在中央市区镇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村民积极配合下，签约工作当天启动，当天完成。 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全体党员带头并一对一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这个看似偏僻的小山村，其实早在10年前就在党支部书记徐建喜的带领下，依托松山玉渡山旅游风景区做起了农家乐的生意。村民刚刚过上红红火火的日子，冬奥项目便在西大庄柯村启动了。村民有抵触情绪，这时带头致富的徐书记有带头支持国家项目，刚刚翻盖好的新房第一个被拆，由党员做示范，村民们放弃了个人利益，100%完成签约，冬奥工程如期进行。2019年夏天，村民临时搬离了自己的村庄，但山还是村里的，属地的安全责任没有变。 刚才护林员发现有放那个无人机的，我们去看。 在冬奥会举办前的这3年时间里，每天在这里你都会看到巡山护林的西大庄柯村民以及走在最前面的党员的身影，因为每个人都特别自豪。 冬奥就在俺村办。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7月23号到24号，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将会带来阅览国潮原声传奇音乐会，听影视原声音乐会，回味经典影视作品。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将以抒情优美的旋律和大开大合的叙事风格，为观众献上2场音乐会，奏响《卧虎藏龙》《乔家大院》《玉观音》等中国影视金曲，以独特的美学形态再现经典影视中光影声色的美好瞬间。那值得期待的是，交响版的《金陵十三钗》这一次也将迎来全球首演。 记者从天津大剧院获悉，于9月到10月推出的天津市名家经典惠民演出季精品剧目展演将集中上演一批天津市的优秀作品，届时观众将在天津大剧院迎来10台各具特色、门类丰富的精彩剧目。 据了解呢，由名家领衔的戏曲演出是这一次演出季的一大特色。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王宝钏将于10月10号亮相。另外呢，天津人艺版话剧《雷雨》是天津大剧院每年必演的剧目，10月1号到5号这部剧也将再次上演。关注更多的 3D 演出资讯，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7月23号，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全球首展在北京华西五棵松中央广场开幕，展览以 3D 光雕数字技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通过一个全沉浸式光影世界展现敦煌石窟文化的艺术魅力。 据了解呢，这一次展览的展示空间总面积超过了1500平方米，这个展览呢将会持续3个月。 近日，红色主题内画展在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地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举办。此次展览旨在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庆祝党的百年华诞，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凝聚奋进力量。此次展览展出的500件内画作品，内容涉及了党的早期领导人、长征故事、抗日英雄、开国将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抗震救灾、抗疫劳模等模范人物。关注更多 3D 展览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23号宣布，由于邻国澳大利亚新冠疫情出现了新一轮的反弹，新西兰已经在当天的零点对澳关闭了边境，两国往来互免入境隔离的旅行气泡将会暂停至少8周。阿德恩说，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已经从实质上改变了风险状况，关闭旅行气泡的目的是保障新西兰人的安全。 新华社消息显示，新西兰与澳大利亚4月19号开放旅行气泡，两国符合条件的居民可以到对方国家旅行，且抵达后免于隔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近几周新冠确诊病例数飙升，眼下全国过半数人口处于封城状态。 印度尼西亚一名男子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假扮成妻子乘飞机出行，最终败露。据新华社报道，美联社22号援引印尼警方的消息显示，这名男子装扮成女子，披戴着面纱，只露出了眼睛，在18号在印尼的首都雅加达乘机出行。航班上一名空乘人员注意到他在卫生间更换了衣服，最终识破其伪装。 降落后呢，这名男子被警方逮捕，警察带他去做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当地警方的一位负责人说，这名男子以妻子的名义购买机票，用妻子的身份证、新冠病毒检测报告和新冠疫苗接种证明卡办理登机手续。这名男子目前在家自我隔离，警方将继续调查。 据人民日报海外网的消息，美国卫生官员22号表示，有证据表明一种无法治疗的真菌正在美国两个城市蔓延。这种真菌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已经有超过100人感染，3人死亡。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目前华盛顿一家疗养院里有101人感染了这种真菌，其中3人被诊断存在耐药性。达拉斯的两家医院共有22人感染，其中2人存在耐药性。这些病例均出现在了1月到4月。 报道称，这种真菌叫耳念珠菌，对重症病人来说非常危险，而当它侵入病人的血液、心脏或大脑时更是致命。当这种真菌接触到进行传播时，就会导致医疗机构爆发疫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认为，真菌病例已经发生了人际传播。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15集，许毅为国聚财，一分都不能少。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为国聚财无小事，该上交国家的一分也不能少，该优惠企业的一定不折不扣的落实。七一前，在本市召开的三优一先表彰大会上，东城区税务局干部许毅获得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说，这既是荣誉，也是新的起点。 我是党员许毅，今年呢42岁了，党龄13年。自从2008年我面向党旗庄严的宣誓，我心中感到无上的光荣。作为一名党员，为国聚财，为群众办实事，以实际行动为党徽增添光彩。 东城区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科干部许毅清楚地记得参加本市三优一先表彰大会的情景。 当时蔡奇书记在会议上对大家进行表彰的时候挺激动的，我内心就想要坚持以纳税人服务为中心的这个发展思想，就用心为纳税人去解决他们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和揪心事儿。 荣誉的背后是辛勤的付出和不忘初心的坚守。别看许毅个子不高，文文静静，但是工作起来雷厉风行，一丝不苟。他负责的房产税和土地征收税内容复杂，涉及的金额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他每天通过税源监控平台比对纷繁复杂的各类企业财务信息， 发现其中可能偷漏税的线索。 工作量呢，可以说是大海捞针吧，主要是通过成千上万条的这个税源信息和泥点数据的预警，判断它是否属于应征未征的这些个数据。一次性筛查就会有四五百条。某一个外地企业，他在北京购买了一层这个商用的办公楼，他以为他自己不用，就不用再缴纳房产税或者土地使用税了。像这种情况呢，都需要我们清查出来，对他进行征收，涉及到800多万元。 徐毅经常说，国家利益无小事，该上交国家的一分也不能少。近三年来，为国家查补税款高达8000多万元，不只是依法征税，还要按政策退税，让国家的惠民红包落到实处。他及时提醒企业享受优惠政策。东城区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科科长李杰说， 之前有一个粮库也是需要减免税政策，因为企业不太了解情况，开始把这个税交了，然后后期呢，我们经过了解，他确实是应该享受到这个政策，徐毅又单独的对他进行一下辅导，然后才把这个税最终给他退税。 五年来，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政策和系统几经变革，徐毅总在第一时间将新的税收政策和操作指南传达给纳税服务大厅的税务干部和纳税人，至今已经保障了10多个征期的平稳运行。同事李慧媛深有感触。 比如说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他就会拍小视频这样录下来告诉我，就是一步一步指导我系统操作，确保整个工作能顺利推行下去。 正是对待工作一丝不苟，让许毅有了过硬的业务能力。除了在单位利用大数据进行税源管理，他还经常送政策上门。化学工业出版社财务人员曲小娟说， 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个税收政策正好结束了，然后今年呢就一直都没有出这个政策，我们心里就很忐忑。这政策是今年4月份才下来的，然后税务局同志徐毅嘛，他们就是第一时间就通知了我们，我们所得税呢就是免征了大概3500万左右。 徐毅说，税务人肩扛税徽，承担的是国家责任，而一名党员更是要作为一面旗帜，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这让东城区税务局党建工作科科长蒲杰晶印象深刻。 工作当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为国收税这样的神圣的一个使命，在他的税收征管当中呢，体现了税务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徐毅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积极参与社会志愿活动。在疫情爆发的特殊时期，作为北京榜样的他，联合北京榜样群体一起开展了抗疫志愿行动。 我们呢，及时通过这个捐款的方式，全部用于这个购买了这个防御物资，并且当时也有一些这个爱心企业向我们捐赠了消毒液和一次性口罩，我们就当天送到了四惠公交场站，及时解决了我们这个公交车司机和乘务员的这种防御物资的这个使用。 做社会公益，许毅也是身先士卒，积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他发起了为爱启航等爱心公益系列活动，他先后几十次为贫困学生、灾区同胞、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捐款捐物，累计金额数万元。许毅说， 通过基金会帮我们对接到了云南省喇嘛乡上拉堡小学的这么一个学校，我们就开展了第一次的公益活动，叫为爱添一顿肉菜，帮他们捐助一年的肉菜，一共是13700元。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张校长呢在视频当中呢推荐了这三个小朋友的代表呢，当时就举着那一天中午的午饭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鸡腿儿。我们当时就特别高兴，把其中有一个小男孩小女孩特别调皮，他们就说阿姨你们看，这半年我长高了5厘米。哎呀，当时在电话的这一头，我们大家都由衷的鼓起掌来了，特别开心。 七一前，在本市召开的3优1仙表彰大会上，许毅获得了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他说，这既是荣誉，也是激发自己再立新功的起点。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张玉采制。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